嗯，有一份爱情 就摆在我的面前、嗯、我极度想珍惜，有时候强求都来不了，对不对？ 嗯， 就比如说一个动物园养一种动物， 嗯， 想要产崽， 嗯 嗯，老不成功，哎，你看看。 对，但是所以这个东西嘛，就是一切随缘 啊、 哦。 我曾经带着小周去过这个、嗯、这个兴隆，有很多白虎、 哦、 白老虎很多。今天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白虎首次产崽， 哇，恭喜恭喜，小老虎、 啊、小老虎 啊 是的，2018年4月12日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白虎兽舍中传来喜讯， 好事了、嗯、 人家生了、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虎泰德成功诞下了小白虎苏洛，这都已经是四月份的事儿了， 名儿真的非常洋气了哈、 嗯、对，现在已经是出月子了， 这个泰德这位母虎啊， 嗯嗯嗯， 首次生产妈妈哈， 妈妈、嗯、 精神是极度紧张焦虑的，饲养人员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积极采取了人工干预， 嗯， 成功从生命线上保住了一只白色的小公虎啊， 哇， 就是我们的苏洛哈， 嗯， 降空之后三十天当中，小虎苏洛一直在育幼恒温的这个暖箱当中接受着育婴师们，哇，真的非常专业、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细心照料， 啊哈， 有读诗的 啊， 有唱歌的， 诗的 为你读诗， 诗和远方是吗？ 对对对， 哦哦哦， 有读诗的，有饲养的，有喂食的、 哦、 对，有唱美声的、嗯、 对对对， 给苏洛烦的目前苏洛呢、通过人工育幼得以健康的存活了， 是的，小白虎终于是非常健康了啊！ 金宝万万， 萌宝幼儿园由于小白虎苏洛的到来， 没有 新增了小小跟班， 你看看 小小班 是不是， 在母亲节期间呢，与前几个月出生的小松熊、小狮子、 哎、 这些小伙伴一起等待小朋友的到来。 真好， 五一假期期间，安全卫士、哦、鹰鳌啊，这个有一个叫做 Snowbird 先生、 哎， 还有羊驼丁丁帅哥和其他大班的小伙伴也将秀出微妙的身姿与游客互动合影， 多有爱的画面哈！ 是啊， 好多小动物在一起啊！ 是的，小狮子、小熊和小老虎，他们不会打架吗？ 我的班长，我的苏洛眨了眨眼睛，还是我来吧 啊！ 是吧？嗯、除了与动物萌宝们见面之外，游客还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区发现很多未曾相识的动物小伙伴，哎， 嗯，是的， 新鲜哈， 非常的新鲜。 嗯， 北京野生动物园拥有国内最大的森林自驾游览区， 是 占地面积1200余亩，10公里路线，7大动物展区，展出动物种类60余种，800余头只。 嗯， 那大家呢可以自驾车随心畅游，也能够乘坐小火车、哦、轻松一探丛林的奥秘， 真棒。 动物生活在原生态自然的环境当中，形成独特的动物与自然景观。 嗯， 对，360度全程安全无障碍观赏哦。那只要你别下车， 嗯， 对，游客可以全程领略到从亚洲到非洲，从草原到高原的最原始、最真实、最自然的动物栖息环境，尽情享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野趣盎然。 我们有这么多动物，我们有非常好的观赏路线。 对， 负责人再出来说几句吧。 啊，负责人说，我来讲几句啊， 不重几句啊。 啊，你说，你说。 2018年园区对自驾游览区进行景观升级调整。 嗯， 我们新增了什么？金丝猴。哎，南方的朋友啊， 金丝猴啊， 金丝猴、金毛羚牛、 嗯， 水豚 啊、 非洲白犀牛 啊 等4种珍稀动物展区，提升游客的参观热度。你看， 是的，是的，你看新增的动物呢，大家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可以去观赏一下 金丝猴。 嗯，金丝猴，你别说我。 哎呦。第二条哈、 啊， 哎呦，现在那个出游小高峰啊，都有一个主题和情感的 啊，对对对，这不是昨天刚刚是过完母亲节嘛， 是的， 温情。 但是我也看到一张图片，说是这个母亲节期间大家都在照片啊、嗯。第二天妈妈依然待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哈、啊，其实这个每天要保持联络才是一个儿女应尽的孝道哈、啊。 对，昨 天 我就特别的，其实有一点点愧疚，因为昨天我妈妈还在干活，她在擦地，我在床上躺着，嗯、对， 这 样 不 好，不 好 嗯、对，妈妈。我说妈妈，我帮你擦吧。我妈说你起来吧。 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 嗯嗯嗯， 温情经济掀起了后我们出游的小高峰。 是的， 真的是温情了啊。 刚刚过去的周末催热了康乃馨。 哎你 哦，不是，催热了温情经济。 花店。 对，花店。 温情经济，对不对、 是的， 送点小礼物给妈妈嘛。 是的，是的。不是刷的那个小礼物啊，不是666， 真的是、 是真的小礼物，嗯， 有花的， 对， 掀起了旅游市场出游的小高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妈妈购买一款旅游产品， 你看看，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了时下不少人的选择。 我举双手赞成。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购买的同时，最好是能够陪妈妈一起出去，我觉得她会更开心。 请个假， 嗯， 对不对？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 对， 陪着妈妈一起感受大自然。 是的，哪怕你去一个池水沟子这样的小地方也是好的呀。 看看金丝河。 对啊，你得带他出去，对不对？ 动物园 关键是有儿女的陪伴。 是的，是的。 目前呢，正是出游的好时间。相比五一、暑期，机票、酒店等成本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对呀、啊。 特别是一些热门景点、目的地，因此呢，出游价格就相对实惠了。那到了暑期，价格肯定会有所回升。 这是肯定的。 对，这是这个国旅的负责相关负责人说的、加上五一之后呢，暑假之前旅游市场各方的资源都充足，错峰出游舒适度和性价比都非常的高。 而且从数据显示来看、今年出现不少的年轻人啊，帮妈妈们进行咨询和报名，让妈妈们可以和老伴儿、闺蜜一同出游，尽一份孝心，温情了吧。 然后最后接到通知单的时候，阿姨，您女儿帮您报了名，还没有交尾款。 你又躺着，你还送花，知道送花 啊？对， 是 开玩笑的，阿姨跟你开玩笑的 啊。 是的， 交到明年的了。哎呀，哎呀，都交钱了，我不想去，我怕晒黑。节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人太多。爸妈年纪大了，经不住拥挤和热闹是儿女的担忧 啊。是的， 为了避开高峰期的人多拥挤，所以没付尾款。 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付啊，随行就是啊。 对，我们就想乘着暑假还没到、让爸爸妈妈两个人趁身体还能出去动会儿的时候多出去看看。刚为父母预定了五月下旬曼谷、芭提雅及沙美岛五万区域的小张说道。张张对， 那由同城艺龙发起的未知旅行神秘礼盒的活动、那将于5月21日到5月25日在北京首都机场、济南机场、长沙机场、太原机场正式启动。 很棒啊。 对，到底有什么神秘礼盒呢？届时用户只需要支付1元就可以获得像什么包含定制明信片呐、还有50元的机票抵用券、一份花束礼盒、随机星座抱枕等等。 有、 这种亲情礼盒还是挺温馨的啊。对，同时呢，在100个神秘礼盒当中藏有免费机票， 赶紧的！ 哇，这个就像寻宝一样， 妈妈更开心 了。对啊，可以让妈妈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未知旅行。此外呢，他还联合像春秋航空、吉祥航空、澳门航空推出多款热门航线的特价机票。 是的，其实现在妈爸爸出去玩啊，有主题游，比如说那个红色之旅啊，游轮比较适合他们。 哎，对，我觉得 不着急，对不对？ 是的，而且游轮舒适度非常好，空间大，上去3-4千人一散没了。 对呀、慢生活服务优是游轮的特点哈， 是的， 一直深受呢中老年群体的喜爱。 可以抖丝巾啊。 对啊，同城游轮特别打造感恩爸妈游的主题季，以此呼吁子女能够还真的是 对吧， 陪着爸妈一起去抖丝巾。 我觉得 海上梨园。 对啊，是的。 海上梨园走进华南，邀请粤剧名家梁淑清登上游轮，与父母一起品味海上的老广味道啊。 好棒啊。 你看这曲儿一唱，爸爸妈妈的心就踏实许多了哈。 对， 你回去吧。国内游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今年推出了老宝贝儿游三峡、圆梦西沙等系列主题活动，让爸爸妈妈在初夏时节走出家门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是的，真的非常的棒啊。那在父母的年轻时代，婚礼呀、婚纱照以及蜜月游，这些几乎就是没有的， 就拍了的都是弄潮儿了。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有那也都是就可能只能有其一，不能是全部。 对， 那开心爸妈游呢，也是像同城国旅专为父母设计的暖心产品，在这个行程当中还将在老北京四合院中 一起享用一口井 啊，精心的为父母们安排拍摄两组婚礼照片呢、 两组呢， 对，定格属于他们的甜蜜时光。那在孔庙啊、国子监等儒学圣地、父母还将穿汉服赏古月、观国舞、享大成、受敬老，充分感受中华民族传承的尊老敬老的国学文化。我觉得这个跟文化相结合的非常好啊。此外呢，像中南海红墙十二式、养生健身操、养生堂等活动，还会提供专业的养生指导。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老年人朋友、性格开朗，身体倍儿棒，老顽童 啊。是的，那杀筋斗的可起劲儿了， 是不是啊？所以呢，还推出了老顽童的专享路线。预定优惠力度很明显，咱举个例子啊，预定沈阳、长春、长白山、镜泊湖、哈尔滨、五大连池、 扎龙师九日跟团游线路， 嗯， 这个年纪挺大的的， 对， 60到69周岁的游客每人立减180块， 啊哈， 70周岁以上的游客每人立减400块。其实我们这年龄是个问题，但也不是个大问题。当然，出行之前，老年人自身的身体是否能够适应这个旅行的强度，儿女一定要陪爸妈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检查，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就是儿女呢，当然这份孝心是值得肯定的。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帮爸爸妈妈报名旅游， 对， 但是呢，希望大家抽时间还是能跟爸爸妈妈一起，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地和出行方式， 没错啊，尽一份孝心哈。 对的， 让温情继续啊。 好，温情。 第三，他谁？周驼。 哎呀，周驼，你不要了，你看，你都把我们带跑了。 其实我就是觉得吧，就刚刚听到老年人这个区间呀。 哎，是是是，我知道， 我也快到了， 刺激他， 我也快到了。 你看你无儿无女。 我经常在这个诊所跟我们那些老年人，像那个诊友们呀、朋友们说的，就是老年人就是因为孩子的工作确实很忙啊。 嗯，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如果这是陪不了你的话，我们自己从内心上先愉悦起来。 啊，是的，是的， 自己找快乐。 哎，对，这点很重要。 养养花啊，养养小动物呀。 对。 是吧？ 昨天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养花， 对吧？ 就是、他家住一楼嘛，批出来一块小院子，哇，那花开的可好了， 心情好。 对对对，是他儿子专门过来给爸爸妈妈就是种植那个花卉， 是的， 种完了还得走。 你看，很忙的，对不对？ 嗯嗯 嗯，鱼肉鱼香啊 啊！对对对对对。 第三条啊，看了，哎，谢谢你周朵啊，希望你晚年幸福。第三条。环太平洋地区首座亚特兰蒂斯，我的天哪！ 哦， 海南正式揭幕， 我的妈呀！ 海南厉害了， 海 南厉害了， 在海南。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投资过100亿元，全球知名休闲酒店品牌运营商科兹纳国际管理的三亚亚特兰蒂斯日前启幕了，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国际旅游岛转型升级。 我们了解一下、 海南真的太厉害了。 这座海洋主题的度假区拥有1314间海、全球海拔，你看这个， 哎呦我的妈，你看这个， 住进去的人 住一生一世 都不能在一起， 一双人 一生一世在一起啊、包括5间水底套房， 哇好棒， 卧室落地窗外是世界最大的露天水族箱，大使环角湖的景致，哎呀，跟8万尾海洋生物共居，8万尾 哦， 卷着海底世界跃然休憩， 还有失落的空间， 哎 呦我的妈呀，失落的空间水族馆呢拥有280种淡水和海水动物的家园， 混的， 对，引领人们探寻奇趣斑斓的水下世界， 这是自然的景观，还有我们人文铺设，游客可以跟水亲密接触的东西呢， 淡水 和海水动物能在一起混着养吗？ 对吧，挺厉害的。你看，无论是占地20万平方米的亚特兰蒂斯水世界，畅游刺激的水滑道，还是在海豚湾 恋人 海狮乐园与海洋哺乳动物近距离的互动，或是在21家特色餐厅和酒吧中领略环球美食。这个亚特兰蒂斯呢，汇聚的酒店、娱乐、餐饮、购物、演艺、国际会展及特色海洋文化8大业态于一体的度假区，成为海南一站式综合的新地标了。 真的是，这个要是建成之后，我觉得海南一下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一生一世。 是的，一双人哈。好了，那科兹纳国际首席执行官麦克威尔说， 他在说 亚特兰蒂斯，对啊，他是这个科兹纳旗下的品牌，目前呢有位于迪拜的棕榈岛亚特兰蒂斯，还有建设中的迪拜皇家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公寓和美国夏威夷亚特兰蒂斯酒店， 都是好地方， 对，都是好地方。然后三亚亚特兰蒂斯不仅是中国首家，也是该品牌进入亚太地区的第一步。 好，哎呀， 怎么的呢？ 海南省真的是，想之后几年的海南省， 哎呦，我真的是想想都觉得飞速发展，就你想象不到它会发展的有多好， 对， 就是有一种迷之自豪感。 是的，是的，也希望呢，海南省的那个环境啊。就是也跟得上哈，所有的去的人都绿色出行，不要太破坏他们的环境哈。 是的，是的， 这种温馨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哈。 对， 来关注叙利亚这个事儿啊。 哎呦我的妈！ 新联播一样， 怎么突然间？ 不，你们想多了， 想多了， 好朋友们。叙利亚旅游部长日前接受说，我不干了，当然不会了。当然不会了，好朋友们。 不干了，那是也是要往上提了。 叙利亚旅游业收入3年增长近30%，他能不干吗？ 对呀、人家这个也是有功劳的。 亲力亲为。 是的，叙利亚旅游部长比希尔·亚奇吉9日在埃及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哈，叙利亚旅游业最近3年有持续回暖的趋势， 你看 旅游业收入3年增长了近30%。 当然，这个部长之前也郁闷过。 嗯， 叙利亚旅游业在2011年后遭受严重的打击。 哦， 至2013年，旅游业的收入锐减92%。 嗯， 干不下去了。近三年，叙利亚呢也逐渐回暖了。 对， 在我们的坚持和一起共同努力下啊，旅游业收入实现近30%的增长，逆增长了，就算是。 对，这真的是绝地逢生了， 厉害了。 对啊，他说呢，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7年的战乱给叙利亚旅游业造成的损失超过3000亿叙利亚。大约和37亿元人民币。 战争哈， 对，真的是。他说我们将继续努力重振旅游业，这不仅是观光旅游方面的需求，更是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需求。 其实我们刚刚是一种比较娱乐和欢脱的方式播报这条信息哈。 嗯， 其实那些在战争当中毁灭的古迹文化方面的东西， 这个还是很让人扼腕的， 一夷为平地，真的。政府但是正在着手重建这些被夷为平地的一些当地的文物古迹等等的哈。 对对对， 近几年已经恢复运营了1200余处旅游的设施。他说随着叙利亚政府军不断的收复失地，这些地方的文物古迹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是的，那他也强调说，叙利亚在战前每年都会吸引游客大约是850万人次，这真的不少呢。 相当漂亮。 对，虽然叙利亚在战火当中损失惨重，但是仍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像叙利亚有63座城堡和超过10000处的古迹。 哇， 旅游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有这样的条件，旅游业逐步恢复是自然的趋势。 对 对， 他还说呢，希望未来与中国在旅游相关领域展开合作，我们敞开怀抱啊。 嗯，对对对， 我们共赢哈。 是的。 第五条是跟安全的问题有关系哈。 是的， 一名游客呢突发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驻墨西哥中领馆呼吁注意旅行的健康问题，很关键重要、啊、 很关键，就是大家在临行前临出行之前一定要调理好，就是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对对 对, 对， 就是如果要是一定想去的话，那一要备好这个药物啊。 是的是的。 对，据中国驻墨西哥蒂华纳总领事馆网站的消息，近日呢一名中国游客在墨西哥下加州乘游轮旅行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那驻蒂华纳总领馆提醒中国游客在出行前要做好必要的体检，备好常用药品，确保旅途的健康。 现在是5月14号，再有2个月暑假就来了。 对、 啊，肯定是游客会增多哈，就是提醒大家，第一是出行前请务必做好必要的旅行健康体检。 嗯， 刚刚到了也嘱咐大家了，尊主是否可以出行，不建议你身体有病还唐突旅行，这样非常非常容易引起危险。 是的，而且你看你去墨西哥这个算是很长的 飞行距离，也不短的。 对啊，对，很长途了，这已经。 是的，是的。 第二是请合理安排行程，携带常用或者是常备药品。领区内各州的气候都很干燥的，昼夜温差大，建议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确保旅途健康。 而且领区内各州的旅游交通、通讯及医疗等基础设施不是很完善。治安情绪不是很好。再次提醒中国游客高度重视去哪个国家都是旅游安全的问题哈。如果问到问题怎么办到？ 对，那肯定还是有这个拨打电话的，墨西哥急救火警和报警电话就是911。那驻蒂华纳总领馆领事协助与保护电话是00521/ 6644920455，就是这些电话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啊。 是的是的，希望各位一切出行安全哈。 是的， 我们作为一档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节目，提醒每天都在节目当中，除了绿色就是安全，除了绿色就是安全哈。 对，其实安全永远排在所有的前面， 别嫌我们烦、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理念告诉给大家哈。 是的， 一个片花之后来听听听众朋友去过国家公园的一些小小的旅游心得。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要看看很多的朋友喜欢旅行的朋友真的去过国家公园的一些感受哈，也有国内也有国外的，我们慢慢说哈。第一个朋友他叫做这个字儿挺难念哈，鹏吧，鹏仔很忙，他说 我在澳大利亚待了，真的大概会成一个户外咖，就待久了会成一个户外咖，因为太旷野，你需要自己处理很多的事情。 对，然后说不要说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的国家公园，距离悉尼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的有一个叫做 Brant Beach，就有超美的海滩公共泳池，哎呦我的妈呀，这地级海水浴场，然后阳光、海水、浪都是免费的，哪怕不去冲浪或者游泳，坐在沙滩上发呆看书也是难得的奢侈时光。 确实是，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啊。 你看澳大利亚人为什么那么的，就是 不是 很健美， 阳光很健康， 很阳光，因为他们享受大自然，大自然给了他们馈赠。嗯， 这位朋友叫做 Lane， 他说。去年看了这照片的好朋友们看到了，去年夏天在往舟山群岛的大青山国家公园，我国的，到那儿才感受到海边群山中天气的多变，抬头就可以清晰的看云彩飞速的流动，忽明忽暗的天气持续了一整个下午，不变的可能就剩下近40度的高温了吧，找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刻，于是有了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哦。 啊，是的，非常棒。火星上的 Well E 说，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普拉措国家公园，哦，这是科普型的。 嗯， 还有行走的镜头说，尼泊尔齐达旺国家公园，这就不用说了，已发现鸟类就有864种，为世界之最。 其实每个国家公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物环境的体现哈。 对， 我们作为游人，在中国，我们看到了有不少的国家公园。一首 Wild World 之后，我们要走进美丽且神秘的大自然。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怎么天天？ 你想我们天天做旅行节目、旅游节目、嗯，哎呀，美国几大国家公园，什么黄石啊，什么加拿大的班夫啊， 是是是， 包括北欧的一些，大家都烂熟于心。可是中国咱们自己国家的国家公园，我们知道几个呢？ 今天我们好好说说， 嗯、 跟大家，大家听好了哈、 嗯。 国家公园的概念源自美国。它是具有国家代表性，以资源维护和研讨为主，仅允许游客进入必定的规模，以作为现代及未来科学教育休憩，还有我天，启智财务的区域。 妈呀， 启智财务、哦、 对对对对对，嗯，由于国家一致监管且不以盈余为首要目的， 对 对，景色绝美的国家公园往后呢将成为游览爱好者的伊甸园。 就是我国呀， 嗯， 曾经提出了树立国家公园体系试点计划， 嗯， 计划在像青海的三江源、湖北神农架、云南普达措、湖南南山、福建的武夷山， 嗯， 浙江的钱江源、北京八达岭、黑龙江还有这么一条河， 汤旺河， 哦，吉林长白山九个当地开展国家公园试点的工作。 嗯， 试点期间是三年，2016年4月又新增了大熊猫、四川、陕西、甘肃和东北虎豹两个试点。 嗯，但是呢，由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系试点区规模触及到黑龙江和吉林，2015年呢断定的黑龙江汤旺河和吉林长白山两个国家公园体系试点就被放置了。 嗯， 那截止到2017年，国家公园试点仍为九个，触及12个省份， 北方南方都有。嗯、 对，是的， 排名不分先后啊， 排名不分先后，我们就都来说说呗。 哎，很自豪的介绍一下，有请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上场。 大家好。 挺沧桑啊，刮个胡子吧。嗯， 对，历经沧桑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体系， 嗯， 试点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的体系试点。 嗯， 它包含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总面积是12.31万平方公里，这也是现在试点当中面积最大的一个，12.31万。哦，我的天哪，这个太大， 没有概念。 对，作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供给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维系着全国乃至全亚洲水生态安全的命脉，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维护优先区之一。 对啊，就是黄河、长江我都见过，澜沧江我没去过。 哦，澜沧江都在青海那边吗？ 对，去过的朋友都说澜沧江气势恢宏。 是的， 而且你像那个水，淡水里面就有淡水的一些食物链或者生物圈。 对呀、 很多朋友喜欢拍拍花鸟啊，或者那种吃淡水的那种海鲜河鲜。哎呦， 对，你看三江源，它在源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 嗯， 这个挺大一公园， 对， 跨这么多地方。刚刚道道还跟我们展开说，总面积是12.31万平方公里。 嗯，对， 真的31万平方公里哈。 对呀、 啊，这个地方呢是青海哈。刚刚我们用诙谐的方式说沧桑，确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件啊。 嗯嗯嗯， 希望大家有时间去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般的国家公园环境极其的优异，全都是绿树成荫， 它是生态非常好， 极好的。 去这些地方你就觉得哇，整个呼吸都畅通了。 而且听到说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 嗯嗯嗯，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希望我国的国家公园也是秉着这样一个初衷哈。 是的。 第二条，哎呀，这个地方老出一些什么野人的什么的哈。现在呢，这个地方也被很多的朋友喜欢，特别是拍照的朋友，对不对？ 嗯、 摄影师，其实每个国家公园摄影师都肯定愿意去造访。 那是，就是谁哪，只要你拿着长枪短炮，你就肯定会喜欢这些地方。 我们移步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 哎、神农架。 神农架啊。 这怎么让你家儿化音就变小了呢？ 小时候就哎就感觉像鸡架啊，什么烤鸡那种感。神农架。坐落在湖北省的西北部， 嗯， 这个具有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泥炭 显 湿地生态系统，只有一个地方如果称有苔藓生长、那个环境是无敌的。 是的， 是国际生物化石聚集地和陈旧珍稀特有动物避难所。 哦，的避难所 曾经被誉为北纬31度的绿色奇观。 是的，就是你从天上看一圈哈、绕地球一圈啊，连起来北纬31度这条线就它这块绿洲。 对，绿色奇观吗？是不是？嗯、这儿有什么呢？红桐， 哎，介绍过。 对，红豆杉等等国家重点维护的野生植物就36种。 嗯， 鸡子河啊，金雕，对，等重点维护的野生动物75种，试点区整合现有的神农架国字头维护地，面积为1170平方公里，它都是按平方公里算的。 哦，上面那个三江源是12.31万平方公里 啊，太大了，这个太大了， 太大了， 那个、对。 这个想象一下哈，其实我们曾经了解，在国外的国家森林公园当中有什么露营的需求， 嗯， 有在里面住宿的需求， 对对对， 咱们也不太清楚现在里面是不是可以住宿，但是看到很多野生动物，估计不要再去破坏，再建。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它本身不大，我们就不要再露宿在里面了。 啊、对对，不大，主要是1170平方公里嘛 啊。其实我们去了湖北， 嗯， 去了青海之后呢，嗯、我们去福建走一走啊。 哎，这个地方我还真去过。 哦， 对，这个武夷山景区我还真去过。 反馈一下什么样的气 过 啊？ 气过。 现在。 因为我去的那天呢，因为武夷山你想南方它是多雨的、 嗯、 多雨天气、 嗯、 武夷山我去的时候呢天比较阴，然后有雾，山上有雾，大概是7、8月，其实是夏天、 嗯、 对，山里面非常的凉爽，我还没有进到那个景区内部，我只是从周边去看了一下，整个山哇苍翠欲滴，几乎就是满面覆盖的全是绿色，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就这么一个词吗？ 嗯嗯，什么词儿？ 擦嘴一滴 啊，擦嘴一滴。 其实还有别的词儿、 啊， 你比如说， 嗯， 那个层峦叠嶂啊， 啊，层峦叠嶂在这儿是应该没有， 没有啊， okay, 没有，我没看到层峦。 那比如说， 嗯 嗯，接种病假有没有人呀、啊？ 没有人，因为我还没有去景区。那个时候真的是，哇，你就觉得好像像仙境一样，它有雾罩着那个景区， 对对对，是、 嗯， 而且还下了雨哈。 对呀、啊， 武夷山坐落在福建省北部，试点规模包括武夷山国家级天然维护区、 嗯， 武夷山国家级景色名胜区、 嗯、 九曲西上游维护地带，总面积也来到了982.59平方公里。 哦，是的， 嗯， 都是按平方公里的啊。武夷山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维护的要害区域， 哎呀， 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无缺、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嗯、 也是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 哎呀， 嗯， 福建武夷山， 对。而且武夷山产茶， 对， 大家可以去， 茶香四溢， 对呀、啊、大红袍什么的， 嗯，对对对对、 啊、 越来越少了大红袍啊，和真的大红袍越来越不容易了 啊，是的，那都是产的别的 村子了。武夷山去过了之后呢，大家一定很疲惫了， 嗯， 休息一整夜，第二天整装待发，我们去的下一个地方来到了浙江省， 哎，浙江的钱江源国家公园。 哦，怎么了？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 这个钱江源啊，国家公园体系试点坐落在浙江省的开化县。 嗯， 这个地方呢，具有大片的原始森林。 嗯， 生物风度，植被掩盖，大气的质量，水体的质量均居在全国前列， 厉害了， 是我国特有的国际珍稀濒危物种，这个国家一级重点维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黑这应该是 鹿， 对，黑鹿的首要栖息地、 哦、都没听说过这俩动物。 嗯、 哦、 对， 可以去的地方，试点区面积达到了252平方公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景点内容不是很多，比上面那些小一点哈、 嗯、对， 但是它包括了什么呀，古田山国家级天然保护区、 嗯、 钱江源国家级森林公园、 嗯、 钱江源省级景色名胜区，以及连接天然维护地之间的生态区域，区域内包括4个城镇，你看还可以在城镇浏览一下， 对，还是非常不错的。对，这是浙江钱江源南方的部分，然后我们来偏西南的部分、 嗯、 湖南，来看看湖南， 湖南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嗯， 它坐落在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少数民族， 对，少数民族风情、 嗯、 试点区整合了原南山国家级景色名胜区、金铜山国家级天然维护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4个国家级的维护地，新增非维护地但资源价值较高的区域，总面积635.94平方公里， 嗯，也挺大一个地方。 对，之前你看我们看就是一些综艺节目，就湖南卫视是的吗？ 嗯， 他们拍一些外景，那些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国家公园哈， 对， 挺大的地儿哈。 嗯、 这儿植物区呢，是系起源陈旧、 嗯， 是生物物种遗传基因资源的天然博物馆，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厚。 嗯， 现在仍是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的通道。 哦， 这生态环境可以想象哈。 是的， 就是回到了这个我们的老家，不是我们生存的地方， 对， 生活的地方，北京。 北京， 北京有什么呀？道道， 北京长城国家公园， 对，去过长城的朋友都应该了解啊。 对的，现在呢，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系试点区总面积是59.91平方公里，长城的总长度是27.48公里，以八达岭到十三陵景区名胜区，也就是延庆部分啊，这个鸿沟为根底的。 是的， 这个试点区域的挑选旨在维护人文资源的一起，带动天然资源的维护和构造，到达人文与天然资源协调开展的一个目标。那经过整合，周边的各类维护地构成了一致无缺的生态系统。 离北京很近的朋友哈，在北京住的都可以去这边感受哈。其实好多朋友，就比如说来这边，就是比如说工作学习的朋友，去过长城的人，其实一说也没有那么我们想象的多。你像我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 我没去过长 城，我都没去过长城， 好像我真的没有去过八达岭长城， 对，没 去 过，去 爬过。 对，所以说大家真的有时间啊，找个周末。错峰一下，去看看长城的漂亮和伟岸。 对，其实赶在北京天儿好的时候，真的长城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是的，这个地方其实从这个四个字儿啊，就能知道这个地方的天然的优势在哪里。 是的， 对吧？很多比如说国家队呀、啊，什么都去那边春训啊，这条件非常的好。云南香格里拉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哎呀，这个香格里拉，因为我们的好朋友丽丽同学就 在 那边，哇，你就看他每天发的那些照片，其实都是工作照，我跟你说，但是他那个背景蓝天白云山，就是现在不是雪山了，就有绿色了，开满漫山遍野的花， 还有人， 我的天哪，那简直是太美了。对，他都说我大家都烦， 是不是在这么大的环境当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是啊， 哎呦，心情是非常好的啊。 是的， 虽然那个娱乐的项目没有那么多， 哎，但是人家胜在纯天然， 对，纯天然啊。 对，这就是云南香格里拉的这个普达措国家公园。这个试点区坐落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不就它的地方？ 对呀， 香格里拉市境内试点区域总面积为602.1平方公里。那普达措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具有地质地貌、湖泊湿地、森林草甸、河谷溪水、珍稀动植物等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无缺。试点区分为严格维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现区和传统使用区，各区分界线尽可能的采用山脊还有河流、沟谷等天然界限。 最后一句厉害了， 对， 分界线都不用人工， 全是纯天然， 人工不用，山脊、河流、河谷是界限。 对对对，那漫山的这个野花， 对呀、 啊，美了。 是啊，呼吸新鲜空气。在一些公园当中，其实也可以从事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骑个自行车啊、溜达呀、健走啊， 对啊， 然后远足啊，这些划船呢、对不 对？ 都是非常有益身心的旅行活动啊。那就你主场去了， 我主场。 我这个老虎确实见过真正的东北虎，个儿都非常巨大。 是的， 东北虎现在越来越少了。 是的，而且东北虎就是野生的，那就更稀缺了。 是一定要保护生态平衡。 对，他们还都是独居的。 对， 说天天这捕不着屎也饿得够呛， 对吧？ 哎，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对。这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呢是选址在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交界的一个叫老爷岭的地方，它的南部区域，总面积是1.46万平方公里，这不小啊， 不小。 对，期间呢，吉林省片区是占了71%。 哎呀， 怎么的呢？画片 片区。 不能提画片这个事儿啊，这个会刺激到周驼的啊。 周驼，哎呀。没事， 你坚强，特特，你要坚强。 是是是，黑龙江的那边的。 黑龙江省片区只占了29%， 不平衡。 那就是怎么办呢？ 确实是啊，其实我第一次去那个北京动物园的时候，看到老虎、狮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不是很大哈，初中来到北京，我舅带我去玩的，我就觉得哎呦呦，我能看到真的大老虎、大狮子这么一大多，哎呦，我觉得可开心那时候。 我也是，我从小就喜欢猫科动物， 极其美好，又看到大象，看到长颈鹿，哇、 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动物世界里的老虎啊、狮子啊， 明星都在现实里出来了， 对，哇，真的简直是太棒了，所以养了只猫，对。 对啊， 对呀、 猫科动物嘛， 是的，都是差不多的嘛。 是的，是的，该试点区旨在是 有用的维护和康复东北虎豹野生的种群，完成其安稳的繁衍生息，有用处理东北虎豹维护与当地开展之间的矛盾，完成人与天然调和共生，这很重要，因为动物有它栖息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会不经意地涉足它的区域，因为它有什么有些区域点 野生的，你比如说像野生的东北虎豹这些，你看家里就是农村嘛，东北农村那种，就是养点鸡啊、鸭呀、鹅，还有这种家畜。那东北虎它饿了，它可能就要吃你一头牛的。有的时候它真的是， 对。 但其实那村民也很不容易啊，这都是花钱养的。 对，我们是要去实现经济收入的哈。 是的，但是所以说东北虎，因为它是保护动物，大家还是不能伤害它。 没错，希望大家一定要是以自己的行为保护生态平衡哈。我们中国有一大国宝。 那必须提到它。 大国宝又大潘的。 大胖的 大熊猫长得永远是那种睡不醒的 啊，那么萌，是不是 黑眼圈，对不对？ 对， 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哪里，可以去看一看呢？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系试点，它这个其实它涉及到四川、甘肃和陕西三个省， 三省， 当然四川占的最多啊，占了74%。对，哎呀，是另外两个省扎心了， 扎心了。 对，这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加强了大熊猫栖息地廊道的建造，连通彼此阻隔的栖息地，完成了阻隔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经过这个建造空中廊道啊，还有地下隧道这种方式，为大熊猫及其他动物通行提供了方便。 都有地下隧道， 对，人家大熊猫都走地下了， 对， 避免地上堵车。 是。这些国家公园排名不分先后，我国的南部、西南、北部，反正都有分布哈。 对， 其实我们老说去一个省啊，老去他的，比如说省会去玩一玩。然后呢，其实我们的国家公园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一般国家公园都离城市不是很近，因为要坐驾车到这些地方。 对， 还满足了自驾的乐趣，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 对， 不管国家公园到底个什么概念，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大概的意思哈。 好， 国家公园是指这个国家呀，为了保护一个和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刚刚以上全部符合。 对， 对不对？国家公园是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适度旅游开发为基本的策略，通过较小范围的适度开发实现大范围的有效保护，这也很符合。 对， 既排除与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发利用方式，达到了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目的的同时，又为公众提供了像旅游、科研、教育、娱乐的机会和场所，是一种能够合理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关系的行之有效保护和管理模式。 是的，你比如说吧，像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就是1872年美国的黄石公园， 现在依然屹立不倒。 是的，其实这个国家公园的概念包括国家森林公园在内，那国家公园有像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还有国家地质公园等等。对，你说其实咱们国家真的是地质地貌非常的多样，就多样性非常的强，而且幅员辽阔，有北方、南方、东部、西部，那真的是，你无论是森林资源，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生态物种，都是差别很大的。 对， 然后呢，不同的国家公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就突然间有一种感慨，就小的时候呢，我们去公园哈，这所谓的一些景区，那个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感觉那个山都是秃的。对，它没有这种让你觉得很美观的一种感受，就感觉好像是给我的感觉公园不过如此。但是现在当你再去比如说森林公园，比如说你那个休闲步道，哪怕是我们城市的一些市属公园，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环境简直是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质的提升。 哎呀，你们这年轻人啊，没有我遛弯遛得多 啊。是， 我发表一下我的感慨 啊。你是上小区隔离带看的是不是？ 我翻过去的。然后我就想说呀，随着这城市建设的稳步提升，隔离带一些建造啊，什么步道的增设 啊， 小区呢这个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是， 就是我们周边就很满意了。作为我这个老年人呀， 对， 我很满意哈。但是如果真是我放飞到大自然当中，像国家森林公园这种级别当中啊。我真的就不想回来了 啊。是，那你可不嘛，你想我们天天圈在一个地方，突然间把你打开了 牢笼， 牢笼也不是牢笼， 笼中鸟吗？是不是、啊？ 就是那个囚鸟吧，算是 啊，是啊。哎呀妈， 听我歌啊！哎呦， 对，还囚鸟吗？也给你打开了门。 对对对，放飞嘛， 对， 对对 放飞，放飞你的心情，你可以展翅了，对不对？ 我有一个网网、不是网友啊，枕友 啊，枕友啊， 网络上认识的， 啊、 挂了我的号，通过网络，他那个肺功能低， 嗯， 他一到了冬天他就喘不过气来， 有哮喘， 不能趴高，嗯、哎。他呢就去了海南，去了湖南。 嗯， 二南一回来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真的想把他在这当地的房子卖掉，在那边买个房子就待着。 还想再活五百年，是不是？ 真的，他就是、哦、他就觉得呼吸就是顺畅了呀。 嗯， 以前呢爬两层楼他就觉得难受，现在爬五层楼没有事 啊、 嗯。这个比吃药可管用吧？说心里话，虽然我这个真的是以卖药为主，但真的是啊。 哎，住所你不能这样。嗯，对的，对的，对的，还真是啊。 你看， 这 个老百姓的心声，对不 对？ 对，生活在一个环境非常好的地方，然后你心情也好， 嗯， 然后你工作效率也高、嗯、啊，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仿佛打开了一扇窗一样啊。 是的， 国家森林公园不光国外有，国内也有很多，我们只是找了比较典型的九座。 对，就是日后会越来越多， 是吧？ 嗯， 比如雨后春笋， 真是。 对啊，希望各位听完我们这些介绍之后呢，再去这些省份或者地区的时候呢，关注一下国家森林公园， 嗯， 一定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啊。 是的。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明天再上路喽。 好，听歌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